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1日，港灯子因意外接驳后被电缆引发短路至多处停电。 卫生防护中心称，月初起录得103宗严重流感个案，49人死亡。 医管局伦敦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发出过百份有条件聘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苏丹冲突各方停火三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的是有萧乐文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呢，在尋晚呢就是港灯是交代返呢前日凌晨呢是发生呢个嘅停电事故嘅情况啦。讲到一啲嘅初步调查结果㗎，就係话维修人员呢喺南区数码港嘅电力开关站输电系统呢做维修保养嗰陣呢，将一条系统上面冇记录嘅后备电缆通咗电，咁导致到短路呢同埋电压骤降，触发到个系统嘅自动保护机制，咁啊连锁反应之下咧，影响到港岛多区嘅电力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先。有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卢伟筹，早晨。 系早晨。 早晨，卢伟筹，点睇港灯呢一个嘅解释啊？同埋我都想知系咪所有呢啲输电嘅系统都一定要有后备电缆嘅存在嘅咧？ 通常都一定有嘅吓，不过如果有咧，就应该佢又唔喺嗰個圖嗰出現，就會奇怪一啲咯。 但我想知點解會即係所謂通咗一條後備電纜嘅電，就會導致短路咧？係咩原因喺當中咧？ 有幾時嗰後備電纜咧，佢等喺後備嗰時咧，我哋會將嗰後備電纜一啲情況咧，有幾時咧會將佢接咗地嘅，將佢後備電纜接咗地嘅。咁佢如果將275V接落嗰條電纜，而嗰條電纜又接咗地嘅話，咁咪即係將275kV 接咗地咯。咁當然有一個產生好大嘅，我哋叫做嗰、那個電流太大啦。當然係好大電流啦。 咩叫接咗地？可唔可以即係簡單解釋下？ 接咗地就即係其實我哋屋企嗰個電掣咧，即係有三隻腳啦，嗰啲方嗰啲咁大嗰方腳，其實就係個接地嗰、那個，嗰、那個其實就係保護作用嘅，即係話如果有啲少少漏電漏咗去嗰度嘅話，佢就會帶走咗啦，就唔係俾你將275kV 接落去噶嘛。 但係大家通常就諗後備電纜唔係即係可能喺應急時候用嘅咩？咁點解係不能夠通電嘅咧？點解反而通咗電就反而導致一個停電嘅咧？咁呢個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有？ 係佢後備電係要後備用嘅，咁但係佢用嗰陣時係佢都要做一少少程序嘅，尤其是佢咁高壓咧，我哋唔係話喺下一秒就即係用嘅，我哋個尤其是佢依個已經係等咗好耐嘅，咁佢用之前咧，佢都做啲手續啊，先至係用嘅，咁但係佢依個情況咧，最主要咧就係話佢唔知啊，直情唔知有一個咁樣喺度嘛， 所以涉及到如果要用呢啲後備電纜之前，或者係其實接駁一條電纜嘅時候，通電嘅時候，係咪應該嗰啲維修人員都要先做一啲嘅步驟咧？包括啲咩咧？ 係要做好多測試嘅，即係尤其是你擺咗咁耐啊。你擺咗咁耐嘅話，你用之前除咗唔將佢接地之外，你都仲要測試，即係佢咁耐啦，你佢再承唔承受得起275kV 咧？因為佢依個講法係等咗十幾年啊嘛，你等咗十幾年，你完全唔理佢，即係總之就唔接地之後就即刻接落都唔啱啊，都應該要再做啲測試啊，佢係咪可以再承受咁高壓咧？咁樣啦。 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呢條後備電纜係冇接駁到一個正確嘅電網，咁所以駁咗電落去就會出現短路啦，可唔可以咁講咧？ 系啦，冇错啦，啱 啱。今次咧，其实又话呢个后备嘅电缆咧，就系冇标示嘅，亦都冇电路图嘅资料记录嘅。咁点解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先？可唔可以讲下？一般系有记录嘅，全部都 有系应该有记录啦，吓，尤其是佢仍然喺接紧一个掣嗰度，佢一后屘就再将佢打埋个掣，尤其是一个掣，起码一个掣嘅面咧。或者一個 control center 嗰度，即係控制中心嗰度，佢知道嗰度係有一個咁嘅電纜，而嗰個電纜咪接咗地咯。咁完全冇呢一個記錄咧，就真係難以想象。 但係作為一個即係前線工作人員，如果喺個圖嗰度見唔到呢條電纜，咁又會點解會駁咗條電呢、這個電纜落去咧？又 依個其實都係嘅。我哋其實即係唔講話咁高電壓啦，即使我哋平時啲電壓咯，你成日都教啲工人咧，好簡單嗱，你一個A 嗰個燈壞咗。佢亦係冇唔著啦，咁你維修嗰時應該熄咗佢啦。你走去牆邊嗰度，嗰個寫住 A 嘅 A 一俾 A 嘅燈，你嗰個掣熄咗， 咁你唔好以為嗰掣熄咗，佢明寫住 A 嘅，咁應該冇電噶啦。咁你就跟住就揦隻手埋去。咁你通常你教你喺嗰度熄咗，佢講明 A 嘅就係你熄咗都好啦。咁你埋去之前一嚟到要試一試係咪真係冇咗電先，就係咁樣咯。即係喺呢啲情況，你唔應該純粹相信嗰個 document 即係嗰個文件嘅，即使文件喺上面有都好咧。咁我喺每做一樣嘢時，即係實際上了解當陣時嘅情況。而唔係只係相信文件啦。 有啲乜嘢核實嘅工作要做噶？有咩核實嘅工作要做咧？ 嗱，喺呢個情況咧，如果佢要打個掣落去，又先要 check 嗰個掣喺呢個 case 嗰個掣嗰、那個，我哋叫做嗰、那個impedance 即係嗰個電阻係咪足夠？因為佢列夠咁大嘅起碼對比嘅電阻啦，同個三相自己個電阻係咪足夠啦？如果佢唔足夠嘅話，尤其是佢呢個 case 佢打落個掣，佢唔係好知道掣後邊有啲咩嘢。佢以為冇嘢啦，呢、這個 case 應該以為冇嘢啦，咁佢又打落。咁佢以為冇嘢之前嗰啲再 check 係唔係真係冇嘢啦？點係咪真係冇嘢咧？佢即係應該度一度佢嗰個你叫做嗰個電阻啦，簡單啲叫做電阻啦。 嗱，我見港燈嘅代表其中提到就話呢一條後備電纜咧係冇獨立嘅保護裝置，咁需要比較長嘅時間隔離啦，因而引發個系統嘅連鎖反應。係咪後備系統係嗰個保護裝置同一啲正規用開嘅電纜嗰個保護裝置係有唔同嘅？ 依、這個就睇下佢個後備係點咩情況後備啦，因為佢依擺咗好多年咧，係可能係冇咗嗰個保護裝置嘅。咁正如講咧，佢如果再用翻，你係要做好多嘢嘅。如果係依個 case 咧，佢冇個保護裝置，咁佢用翻之前，佢又要將裝翻保護裝置，咁所以佢可能係真係會冇嘅。 即係其實作為一條後備電纜，要突然間用嘅時候，都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唔係話用就用到咯，係咪咧？ 睇下佢當陣時等咁啲後備，啲後備可以係幾秒鐘用之後後備，可以係幾十分鐘用之後後備，可以係幾個鐘頭用之後後備。 今次講得我見佢話經初步檢視咧，都發現喺同一個嘅電力開關站咧，有另一條後備電纜咧，又係即係要即暫時要停咗佢嗰個維修工作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啲情況咧？即係多唔多後備電纜啊？可能係冇標示啊，因為港燈就話今次係一個罕見嘅個別事件嚟嘅。你自己同唔同意罕見咧？ 應該就唔即係一個好罕見嘅係，咁就係所以發現咁，所以即係停止，然之後再 check 曬所有嘅嘢，再對翻。佢嗰個 record 咯，咁佢就要停止曬所有嘢，因為佢再對翻，即係佢依家揾到咁，跟住又揾到第二條，會唔會第三條、第四條咧？或者除咗呢個電站之後，有定跌第二啲電站都有咁嘅情況咧，係冇標示記錄一啲舊嘅嘢咧，咁佢咪要再停曬所有，又再重新所有嘢再檢視一次咯。 簡單啲講，你覺得今次算唔算係一個人為過失，或者有啲議員批評嘅低級嘅錯誤？ 應該係一定係有人為疏忽嘅。如果唔係，起碼就唔應該冇咗個 record 啦。一定係有人為疏忽，都喺疏忽咗邊一度，就要再查一查。 你覺得應該要點樣改善咧，或者要點樣去杜絕呢個問題再發生？ 首先咧，就係頭先提到咧，即係嗰個程序啊，嗰、那個檢查程序，每一步做下一步之前，嗰、那個檢查程序應該要再做好一啲啦。即係喺呢個情況，唔可以淨係相信曬你手頭上嗰個文件嘅資料嘅。文件係永遠都可能係唔同真實有分別嘅。即係你要自己揾出當陣時實際嘅情況，唔係淨係相信文件嘅情況。我哋有一個製櫃房都係嘅，你製櫃房嗰個一定有圖嘅，但係我哋唔可以相信個圖嗰度啲嘢就係真實嘅情況嘅。 其實喺香港或者海外有冇聽過同類型嘅事故咧？ 有啦，其實香港都發生過嘅，不好多年啦。香港又有一次一個對比嘅掣，以為冇喺度，跟住打咗嗰次嗰個係400 k v 添啊，而唔係235嘅，不好多年前啦。我諗唔需要睇嗰、那個。 但即係呢啲。 我需要有另外一個。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嚇。啱啱傾過咧，就係盧偉籌啊，咁佢都時間比較緊迫一啲。盧偉籌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代表，咁啊同我哋講到咧，今次港燈啊涉及到呢一個嘅事故咧，就喺前日嘅凌晨咧發生喺港島區嘅部分地區咧有停電嘅情況。嗱，尋日亦都提到一啲嘅初步嘅調查嘅情況咧，就係話由於喺維修保養期間咧係意外接駁到咧一條冇記錄嘅後備電纜咧，引發今次嘅短路啊，咁嗱，港燈方面嘅代表都系尋日咧都系形容到事故系罕见啦，向市民系鞠躬道歉嘅，亦都承诺喺四个礼拜之内咧向政府系提交详细嘅报告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今次系涉及到一个嘅后备电缆啦，咁一名咧系任职十年嘅工程人员啦，操作嘅时候啊，将呢个嘅供电系统啊接驳到呢一条后备电缆，引发到短路。 咁啊觸發自動保護機制，咁亦都係導致一啲嘅電路嘅供應出現問題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都講翻啊靶場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有關於停電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流感嘅情況。嗱，衛生防護中心咧都有一啲嘅資料話睇到話流感病毒嘅活躍程度咧持續上升啊。咁其中咧就話流感嘅病毒嘅百分比咧就係15.81%啦。咁比前一個禮拜咧就係14.41%啦，係微升。當中有83%咧都係甲型 H1 流感嚟嘅咁，咁仲有咧喺過去一段嘅時間咧，過去十幾日啦，由4月9日去到4月19日啦，就話有成76宗成人流感嚴重個案，個案入邊咧有14宗個案咧係已經知道係打咗流感疫苗注射，即係其餘嗰啲係冇打到啦咁。同期就話冇錄得兒童流感相關嘅嚴重併發症同埋死亡個案。頭先講啦，76宗嘅成人嘅流感嚴重個案入邊咧，有37人係死亡嘅咁，17宗個案喺最近4日嗰日咧係最近4日咧係錄得嘅咁。76人入邊有53人咧都係感染咗甲型 H1 流感等等嘅咁。講到流感最近嘅情況同埋佢嘅殺傷力，都想請到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順出身。 系早晨，邱文。系 早晨，林伟信。头先我就综合咗少少一啲数字啦，但系如果讲话九月喺今个月啦，9日至到15日咧，就有47宗呢一啲叫做严重嘅或者系死亡嘅成人流感嘅个案啦。咁47宗入边有20人系死亡嘅。如果喺16至到19日呢4日入边咧，就29宗嘅严重流感个案入边咧，17人系死亡。就咁睇呢啲数字，你自己观察到流感嗰个嘅传播啦，或者个严重性啦，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啊？ 我啲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留意到流感嗰、那個疫情咧，就明顯上升啦。即係我哋過去幾年就最後嗰個流感高峰期，就喺2020年嘅冬天。之後因為新冠嘅疫情，就各種嘅一啲感染控制措施、非藥物干預措施，令到流感就持續冇咗活躍度嘅完全。咁今年明顯反彈嘅。咁事實上，我哋過往一啲香港咧會有冬季同埋夏季流感高峰期。咁喺啲高峰期間咧，數字上升咧，比例上邊就點都會有啲嚴重嘅個案，包括一啲死亡嘅個案嘅。咁我哋知道大部分啲嚴重個案咧，死亡個案都係出現喺啲年紀較年長嘅人士嘅，特別65歲以上。咁今年啱啱你讀出嘅一啲數字咧，其實我哋對比翻過去嘅一啲季度咧，其實暫時睇咧，似乎都可以話係相若嘅，即是話我哋流感似乎明顯係翻嚟啦，即係我哋因為今年年初開始慢慢放寬一啲感染控制措施啦，咁而翻嚟之際咧，咁數字上升，但係似乎嗰個嚴重性或者死亡率咧，似乎以前嘅季度暫時係睇都係差唔多嘅，咁當然唔係話代表係唔需要理會，唔需要掉以輕心啦，咁啱都講過。有好多啲死亡個案咧，其實90%都有啲慢性疾病嘅。 OK 嚇、啊，另外咧就係話好多時候即係超過即係大部分都係冇打流感疫苗嘅。咁呢啲都係要重點要留意翻嘅。 OK， 但由感染流感去到嚴重重症去到死亡當中嗰個過程係啲乜嘢？點解會去到咁嚴重咧？ 流感本身大部分當然都係大家認知上呼吸道感染為主啦，咁但係流感有時喺佢病發之後咧，特別啱提嗰啲年長啦，一啲屬於免疫系統唔係咁好或者有啲慢性疾病嘅人士咧，咁會有併發症嘅。咁併發症好多時候咧就係、是、譬如話一啲細菌性嘅一啲肺炎啦，或者誘發咗本身自身嘅疾病，特別係心臟方面，譬如急性嘅心肌梗塞，或者甚至急性嘅中風，咁呢啲都係同流感相關帶嚟嘅一啲併發症出現，咁出現咗就會增加咗嗰個死亡率。 嗱，依9日至到15日期間咧，頭先講到啦，47宗係確診係流感，而且入到去深切治療部或者死亡嘅成人個案入邊咧，其實係得10幾個人咧係已經知道係打咗呢個嘅流感疫苗嘅咁。你自己點睇嗰個重症死亡同埋打流感嗰個嘅打咗疫苗嗰個關係咧？ 當然即係數字上面數據上面唔係話好充足去作出一啲即係較科學嘅一個評論啦。咁、但係至少變咗我哋睇到就係話大部分嘅嚴重嘅新型冠狀其實都係冇打疫苗嘅。這個我估第一個信息啦。咁、第二個信息我哋都知道咧，打疫苗唔係無論好似我哋過去幾年都認識啦，唔係話百分之百一定係防到感染嘅嚇，咁但係至少可以將嗰個重症或者嚴重嘅比率係會減低嘅嚇。咁特別係一啲我哋所謂優先群組接種疫苗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始終佢本身有問題感染或者併發症出現風險比較高，咁事實上如果唔打嘅話咧，嗰個保障就會更加細 嘅。頭先你話都比較到過去一啲嘅數字，但係譬如由今年嘅第14個禮拜開始嗰、那個流感季節起咧，就話有103宗嘅確診流感係入到去深切治療部啦，或者死亡個案啦。咁啊，依103宗入邊咧，截至19號就有49宗嘅死亡個案嘅。呢、這個同往年比係咪唔係好大嘅波幅或者分別咧？ 如果睇到最新嘅數字嚟講，暫時可能仲要觀察一段時間啦。但係至少我哋依家啱啱講緊，譬如話喺過去一段時間啊，包括你啱啱講嘅數字啊，似乎個比例都係同以前係相若，唔係話分別好大，即係無論係小朋友或者年長人士嗰度。咁另外我都想帶出一點啱冇提到咧，就係、是、除咗啱提過65歲或以上嘅人士嗰個併發症風險高啲，留意譬如話50至64歲啦。譬如嗰個嚴重個案都有19宗啊，死亡個案都有5宗嚇。咁啊，有啲市民都係唔係有個認知，其實50至64歲咧嚇，過往我哋啲本地數據見到 H1N1 咧，可能嗰個併發症或者嚴重嘅個案都係高啲嘅。 嗯， 亦都係因此點解政府喺幾年前開始咧，其實50歲或以上咧已經係有一個屬於係呢個叫優先接種嘅群組。亦都係有相關嘅資助。 嗯，但係呢個50至64歲嘅群組有冇特別話同過往嘅年份比，係咪都多咗一啲嚴重嘅個案咧？ 呢、這個就要再詳細睇睇，因為始終佢嘅數字上邊都係少。 Okay. 嗯，小朋友方面咧，我見有啲講法咧就話譬如9號至到19號咧就冇錄得一啲兒童流感相關嘅嚴重併發同死亡個案嘅咁。小朋友係咪又未必比起即係年長嘅人士嚟講太需要擔心咧？又？ 如果用嗰個計算方法，用一個即係今年流感季節開始咗之後計咧，我哋有一宗嘅嚴重死亡個案，亦都係死亡個案啦。咁應該嗰個相關嘅係一個年青嘅人士咧，應該有啲慢性疾病嘅，應該係17歲，我冇記錯。咁同過往嗰個數字即係暫時嚟講睇到都係相若嘅，因為都係當你累積有一定數字嘅一啲個案嘅時候咧，就點都會出現一啲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或者係死亡嘅，咁嗰個個案冇打到疫苗，咁所以亦都係當然話佢十幾歲可能唔係話喺六個月至十一歲、okay. 即係重點群組，咁但係我哋中學生係啦，都係一個優先重群組啦，咁同埋嗰位小朋嗰位年青人士都係有一個慢性疾病。咁所以其實就大家要留意翻，即係除咗歲數咧，即係到底自己有冇啲咩長期健康嘅問題啦，或者其實仲有孕婦啦、醫護人員啦、護理院舍嘅人士啦，或者從事到家禽業，即係同豬隻有關嘅行業人士都要。是屬於優先接種嘅小朋友， 因為之前成日就話，即係小朋友可能新冠期間就少咗接觸到流感病毒啦，就冇抗體嘛，話身體入邊就容易可能有重症啲，但係似乎暫時啊睇落就未必係去到咁惡劣，係咪咁咧？ 冇錯，曾經喺外國有啲數據見到，即係可能小朋友即係受影響或者嚴重嘅情況係好似多啲，咁暫時見到個數字上面係即係當然都多啦，都翻翻亦都有啲學校嘅爆發啦。咁暫時見到重症或者死亡數字我哋依一刻見到係同之前嘅季度係相若嘅。咁不過就唔係代表可以即係放鬆啦。始終小朋友即係如果特別係唔係本身有咩自身疾病而得到流感而重症甚至死亡，咁係即係我哋應該要盡力避免嘅。 我另外留意到一個數字，就話有關於流感入院嘅，其中零至五歲相關嘅入院率咧，就話升到係 5.24， 即係10,000個幼童入院咧，就有 5.24 人係流感，佢就話係一個極高水平嚟嘅。你自己點理解啊？零至五歲係咪叫極高咧？呢個數字又 都屬於高嘅，因為啱啱都講過，即係我哋大部分情況嗰個流感都係屬於上呼吸道感染啦。咁就好多時候發燒未必長期維持好耐時間，亦都唔係一定會有併發症。咁但係因為入院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咗嘅，即係譬如話本身家長嗰、那個到底照顧小朋友嘅情況如何啊，又或者去對比起以往嘅流感嗰、那個即係認知或者感覺係，譬如話係會唔會病咗好多啊，即係唔舒服情況好多，咁可能個警覺性、okay. 大家家長都會高咗嘅時候，就可能早少帶咗去睇醫生，亦都唔敢掉以輕心，以為亦都可能收咗入院處理，就觀察就會穩陣啲。 Okay.好，唔该晒林伟信同你倾到呢度。林伟信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灯供电系统星期三凌晨故障，导致港岛多处电力中断。港灯交代初步调查结果，指事故系由于喺维修保养期间意外接驳到一条冇记录嘅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触发供电系统自动保护机制，影响供电。港灯营运董事郑祖莹向受影响嘅客户鞠躬致歉。郑祖莹又对今次事件深表遗憾，形容事故非常罕见，属于个别事件，强调港灯会严肃认真处理，亦都会深入研究查找系统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亦都已经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港灯会全力跟进故障之后的检讨工作，按政府要求在四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同埋提出预防改善方法。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率领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到大湾区访问四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分别出任副团长。访问团会到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广东省和各市领导会和访问团会面。訪問的範圍包括各地創科、環保、青年發展、文化藝術和體育各方面的設施、企業等。李家超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到廣東考察的時候說，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有重要戰略地位，香港特區積極支持，正是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繫，推動大灣區高水平合作和高質量發展，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美国总统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白宫表示两国元首讨论了马克龙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人又重申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两国会坚定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同拜登都认同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同中国接触的重要性。两人亦都表示会确保国际法在印太地区得到维护。拜登之前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冯德莱恩日前的北京之行，以及他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已经完成战备突击检查，在今个月14号展开的突击检查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进行，超过25000名官兵、约90架飞机和直升机，包括10多艘潜艇在内的约160艘舰艇参与。俄罗斯国防部说，舰队指挥部和人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作战准备、作战部署和全套近海、近远海区域作战训练任务，期间多用途潜艇、反潜和攻击舰、岸基导弹系统和空天军远程航空兵的部队、太平洋舰队、航空兵部队进行战术配合，演练多套行动方案。国防部长邵伊古说，这次的突击检查的目的是增强俄军抵御敌人从海上入侵的能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0点，跌36点。

月初起录得103宗严重流感个案，49人死亡。 医管局伦敦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发出过百份有条件评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苏丹冲突各方停火三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是否加快或者是扩阔输入外劳的讨论，近日在社会上都有不少这些声音，尤其是在各行各业都说一些人手短缺的情况。昨天立法会就讨论到由自由党主席邵家辉提出的加快输入人力補充本港勞動力的一個無約束力議案，議案是希望促請政府盡快為不同的行業和公眾輸入人手，亦都提到容許獲批工作簽證來香港的大灣區居民即日往返本港工作地點和居住地。議案就在65人投贊成票之下通過，九票是反对的，分别就是来自工联会和劳联的九名议员，另外有四票的是弃权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提到，就说新冠疫情加上全球加剧争夺人才，本港的劳动人口下降，比推算的跌势更加急速。另外都提到说会继续努力提升本地劳动力升级转型，用好潜在的劳动力，但是说面对目前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政府会在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前提之下，容许适度同埋有规范咁增加输入外劳输入劳工嘅咁。点睇咧？喺输入劳工方面，政府嘅呢一个说法，1872311，我哋又请呢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自由党立法会议员李振强，早晨。早晨，李振强，我见 你好， 你好，你好。今次呢一个嘅原议案咧，即系邵家辉提出嗰个咧，就大比数通过啦。咁而你亦都有提出个修正案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嘅修正案有啲乜嘢嘅唔同，或者你对于输入劳工或外劳嘅睇法系点啊？ 其实首先一样嘢啦，即系我哋会觉得即系香港嘅人力资源嘅短缺同埋错配嘅问题咧，特別係青黃不接嘅依樣嘢咧，已經越嚟越嚴重，咁已經體現出好多市民嘅日常生活當中噶啦。即係包括係大家可能會見到斟茶，即係去酒樓飲茶嘅時候，都可能要自己去斟茶遞水，甚至去到茶餐廳嘅時候咧，都要等好耐先至有飯或者有嘢飲嚟到自己嘅台面度。咁其實即係你好多時行過路過都會見到每一間零售店又好，一啲嘅餐廳都好，都出面即係都已經貼咗一啲嘅招紙招聘廣告，希望可以請到一啲嘅水吧啊、廚房啊，甚至一啲嘅零售員。有啲零售員甚至咧，其實啲店鋪咧係一個人睇住一間鋪啊。佢哋食飯嘅時候，或者係要出去即係解決啲自己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就要去閂埋個即係嗰個嘅零售店鋪先至可以做得到。所以你要見到其實好多時咧已經係唔夠人個。個情況已經係市民已經影響緊市民嘅日常生活，咁特別係而家通咗關之後啦，你都會見到好多嘅即係過關嘅巴士，其實都已經都仲係泊喺嗰啲嘅停車場嗰度，咁即係其實咩意思呢？就即係正正揾唔到啲司機去揸呢啲嘅巴士，令到即係通關嗰個嘅班次咧都受到影響 嘅。今次呢個無約束力嘅議案咧，就喺在席議員大比數通過啦。你覺得係咪反映到民意咧？但係同時另一方面，見到勞工界又一致反對個議案嘅，咁又係咪未必代表到即係本地嘅一啲工人，尤其是基層打工仔對於外勞嘅睇法咧？ 其實即係關於譬如即係啲工會朋友佢哋投反對票依層係理解嘅，因為其實講真，即係站在即係佢哋嘅角度，同埋政府佢哋以往嘅做法，即係其實係佢哋係理所當然會投依個反對票。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政府你會見到佢就住人力資源呢個嘢，佢哋係好少做一啲嘅研究報告。其實香港嚟講，即係嘅中長期嘅問題就包括出生率偏低。我哋嗰個嘅即係嘅教育制度係冇雙軌化，即係我哋冇已經冇咗個專職教育去推廣。第三就係話我哋有關於嗰個嘅再培訓啊，甚至係點樣釋放婦女同埋青年嘅勞動力，包括係點樣檢討我哋嘅公屋嗰個嘅一啲嘅申請嘅一啲嘅資格等等，又或者係甚至係提高我嘅退休年齡。其實政府一直都冇提到啊，即係佢有冇鼓勵到一啲嘅朋友？真係或者用一啲嘅誘因，令到佢哋可以出嚟做一啲更多嘅就業咧。其實依樣嘢其實政府都要去即係做一番嘅考量 同埋做多啲嘅政策出嚟先至可以做得到。 嗯、 不過即係遠水不能救近火啦，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依一刻真係好多嘅各行各業都頭先講都缺人，已經係影響到我哋即係嗰個人民嘅即係市民嘅生活裏面。咁特別係好多嘅招聘會裏面咧，都係糖水滾糖圓咁樣去叫其他嘅。即係啲工種或者啲嘅朋友翻嚟去做嘅話咧，其實對社會嘅健康同埋整體嘅影嗰嘅競爭力咧，係唔係咁好嘅？咁、 okay. 所以我哋即係希望用即係呢個短暫性、限時、限額嘅一個嘅政策，可以輸入到一啲嘅大灣區嘅朋友嚟到幫助香港解燃眉之急咯。 OK， 大灣區個我稍後先問，但我見想即係都引述一下一啲工會，尤其是工聯會，黃國咧佢提到就話其實而家都唔係爭人手嘅，佢話爭嘅咧係積極鼓勵嘅就業政策咁。佢亦都提到話提升一啲薪酬待遇咧係可以吸引到工人嘅咁。係咪真係可能老闆喺提升一啲薪酬或者工人嘅即係工作嗰個待遇方面唔係好積極咧？即係可能人工加得唔夠多而吸引唔到一個勞動力出嚟咧？會唔會係咁樣？ 其實你問我，即係依個喺個自由市場啦，即係講真，咁、你話即係而家底碗嘅都兩萬蚊，甚至係可能更高嘅，咁你話依個係咪算係一個高嘅人工咧？咁大家即係市民相信心目中都有把秤，但係當一個洗碗嘅都係兩萬蚊嘅時候，咁出面做一啲嘅即係侍應啊，甚至係做啲嘅captain 啊，或者係做廚房裏面又要幾多錢咧？咁相對嚟講，一個漣漪效應，到最後出嚟嘅點心一碟飯，甚至即係一壺茶，會變相加價加到幾多咧？其實都係大家要諗啊！即係咪淨係加人工就解決到即係依個嘅一個勞工嘅問題？我相信係未必咯，因為事實上而家真係得十個煲，可能得五個蓋喺度。咁、okay. 如果係咁，都係頭先我講糖水滾糖魚，即係都係羊毛，即係都係喺裏邊嗰度，即係喺。夾硬乾升一個價錢嘅話，係咪都會做得到呢？我覺得未必咯。係啊， 頭先你話如果用輸入外勞都係一個限時限額，即、就、係、是、一個短期嘅做法啦。咁，但喺個工種上面咧、你頭先都提到，譬如有啲零售店、可能酒樓嗰啲等等啦、食肆等等咧，都唔夠人嘅。但呢類通常我哋就會界定為即係非技術啦，即係嘅人員啦。咁、過往譬如喺補充勞工計劃咧，都有一類嘅類別嘅工種咧，係唔包括落去可以輸入外勞嘅，例如售貨員啊、侍應生啊等等咁。使唔使呢一方面都要擴闊埋咧，定係其實都守翻條線，就算輸入外勞，一啲非技術嘅人員都唔需要用到輸入外勞嘅方法咧。 其實我覺得即係你問我嘅話，即係如果政府去研究呢個嘅肯輸入外勞嘅話，其實佢一定要係分階段去做。即係點解會咁講咧？即係我哋會覺得首先會輸入一啲低工種嘅一啲嘅，即係低技術嘅一啲嘅工人，咁令到一啲原本喺香港做嘅一啲嘅，即係嗰個嘅工人嘅話，即係啲本地工人，就可以提升嗰個階級。咁變咗做佢升級之後，佢就可以培訓訓練一啲而家嚟到呢啲嘅大灣區嘅一啲嘅朋友去做而家嘅工種。咁調翻轉，其實對本地嘅工人係一個第一有升職嘅一個能力啦。第二，亦都令到一啲本身我哋好難揾到嘅，譬如頭先我講洗碗工啊，譬如一啲嘅技術工啊咁嘅等等嘅工人咧，咁亦都可以做到而家。滿足到而家日常生活需求嘅一啲嘅工種咯，咁令到釋放咗一堆嘅勞動力之後，可以去揾其他嘅工作嘅時候咧，或者去再培訓嘅情況咧，咁其實香港就亦都可以睇翻因應嗰個嘅每一次嘅數據或者嘅條件，再另外做再第二個階段再輸入咯。 即係我聽落你就唔係從嗰個工種或者嗰個行業去分，就唔係話佢係咪飲食業或者佢係咪零售嘅售貨員，而係從佢高級定低級啲，即係可能輸入外勞就係做一啲相對低級啲嘅工嘅崗位，咁就本地人做翻一啲管理層啲嘅崗位，係咪咁樣？ 你就會咁樣會好啲嘅，我哋只會覺得係、 okay. 啊。另外你講到即係今次個議案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容許大灣區居住者即日往返香港工作嗰個嘅建議？你自己覺得個可行性有幾大咧？即係成日話要參考用澳門嗰個做例子，當中係咪有啲咩係唔同嘅咧？大都 其實最大嘅瓶頸位就係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大灣區嘅居民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嘅通關嗰個關嘅時間。系咪即系可以縮短？因為講真，如果佢哋朝頭早一早由深圳又好珠海過嚟翻工嘅話，如果佢哋過關嘅時間，因為一全部人都堆埋喺嗰段時間翻嚟香港做，或者又從香港走嘅話咧，都過關時間可能個零兩個鐘咧，佢哋都唔會過嚟啦，係咪先？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哋過到嚟嘅時候咧，究竟佢嘅距離有幾即係有幾長啦？咁如果你話喂，佢由過關由深圳過嚟到過到嚟香港島或者係九龍嘅話，都要過幾鐘嘅。咁佢哋又可能又會諗喎。所以其實我哋都要諗諗形形色色，究竟邊啲人係喺邊個地方去做，而呢個地方係咪適合佢？其實當我哋開放咗呢個嘅勞，即、就、係、是、大灣區嘅勞，即、就、係、是、勞工嚟到香港嘅時候。除了是人工可以吸引到，因為比較高啲，我哋都話用一個嗰、那個嘅每個行業嘅入息中位數去請佢哋之外，其餘嘅一啲嘅呢啲嘅交通嘅一啲嘅時間性咧，其實可能未必佢哋係咁想嚟到做，所以我哋都會都考慮緊，究竟話我哋開放咗，究竟人哋肯唔肯嚟，我哋都有個問號喺度嘅。 咁所以點樣加個吸引力呢？同埋頭先你講到呢都有個情況嘅，你就係話即係深圳去港島咁，但我哋要假設佢哋真係喺深圳喎，因為個大灣區其實講緊好大㗎嘛。咁點樣係佢都確保做到呢樣嘢啦？第二就係、是、即係呢一個嘅做法就係主要係一啲大灣區嘅外勞。咁我哋譬如涉及到其他區、其他內地嘅地區嚟嘅外勞啦，或者甚至其他國家嚟嘅外勞啦，咁又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即係住屋嘅情況一樣都有問題。 我哋未必係即係真係深圳嚟嘅，咁可以其實而家有個高鐵呢樣嘢都係一個一小時生活圈。你由廣州南嚟到香港，都係五十幾分鐘啫。不過講真，都係又係講緊嗰句嗰、那個嘅，即係始終嗰個時間同埋嗰個關嘅問題，會唔會係影響到佢哋去諗呢樣嘢？咁我頭先都講過就話，即係除咗人工之外，可能吸引到佢哋。另外一個就係一個嚟到我哋香港作為一個新嘅工作體驗，都係可能都會令到佢哋會覺得，咦，可以嚟到香港學習一下一啲嶄新嘅面對國際嘅，甚至係一啲嘅包括我哋疫後做咁多嘅一啲嘅宣傳嘅一啲嘅工種，令到佢哋可以又覺得吸收到更多，增值咗。亦都係雙贏嘅一個局面嚟嘅。 不過頭先聽你好似有一個限制，就是、可能你頭先話請佢嚟一啲即係內地嚟嘅外勞啦，嚟到香港可能做一啲相對低級嘅職位。如果相對低級嘅職位，可能嗰個人工又未必好吸引佢哋喎。呢個位置會唔會有啲位會矛盾咧？喺吸引力方面， 其實未必㗎，因為好簡單，我哋相對低工種，即係低技術嘅工人嚟講嘅人工，始終都高過內地嘅薪酬收入㗎嘛，對嚟講。譬如頭先我講、okay. 洗碗嘅，而家都萬幾兩萬蚊一個嘅，係咪啊？咁你諗下佢哋會唔會亦都係調翻轉頭係萬幾兩萬蚊喺內地揾到個洗碗嘅工作咧？ Okay. 即係我哋會覺得係咁咯。譬如一啲嘅我哋嘅汽車維修技工都係一樣㗎嘛，係咪啊？即係呢啲嘢其實係。一層一層去解決嘅，我哋會覺得即係唔好話喂，頭先你講係咪一二三放曬咧？咁我哋又覺得喂都未必咯。咁但係我哋都要睇翻成嗰個嘅報告研究，究竟局方裏面去做咗啲乜嘢嘅研究出嚟？其實我哋係完全唔知道嘅，作為議員，所以就好希望局方即係特別係勞顧會裏面都可以有更多嘅資訊，可以透過我哋同各行各業了解咗嗰個嘅佢哋所缺嘅人，包括係。高層、中層甚至低層，咁我哋先至再去做呢個嘅數，即係輸入外勞嘅數字會好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振強。李振強咧就係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又請到位嘉賓啊，就住今次呢個無約束力議案嘅通過，咁啊有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少松，早晨。 早晨。 今次呢一個議案就係加快輸入人力啦，補充本港勞動力嘅，咁啊大比數就通過。你自己點睇？係咪都反映咗可能民間或者民意係對於輸入外勞係一個社會共識咧？又 當然啦，就尋日嘅投票嘅結果，大家都睇到啦。就其實勞工界就都一致係好清晰嘅，就反對一個擴大輸入外勞嘅一個提議嘅。咁事實上就議員嘅投票意向，即、就、係、是、大家我本人都會十分之尊重啦。但佢哋自己各自向自己嘅選民交代啦。咁事實上咁樣嘅議會通過一個咁嘅議案咧，而且即係個票數比較懸殊嘅時候，我自己又覺得真係都比較遺憾嘅。因為畢竟就輸入外勞呢樣嘢咧，就對本地工人個衝擊咧。其實就真係大嘅呢個議題呢，其實幾十年嚟都大家都會好審慎去處理，包括議會又好啦，包括政府都好啦，都會好小心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嘅。因為呢外勞一旦入到嚟呢，係會直接同本地工人呢去競爭嗰啲職位嘅時候呢，本地工人嘅就一定會受到衝擊，受到傷害嘅。一方面係就業機會啦，另外一方面呢就算係就業機會喺度，其實佢都即係有咗外勞之後咧， 就本地工人嗰個晉升啊，嗰、那個僱主去提高本地工人嘅薪酬福利啊、工作條件啊，嗰種動力咧就自然會減弱嘅。其實對本地工人嚟講係有一定傷害。 嗯，今次譬如阿邵家輝提呢個議案咧，其中提到話建議效法澳門咧，引入一個即日啊往返大灣區嘅一啲嘅外勞嘅人手嚟，即係輸入一啲人力啦咁。咁佢又提到一啲好處就唔影響香港個住屋嘅壓力啦。另外一點就係話都係會用翻各行業咧嗰個嘅行業工資中位數咧去請外勞嘅。咁呢個亦都係話有配額啊，亦都有嗰個嘅時限啦咁。嗱，既然係用一個中位數，就未必可能係會去到好低人工去爭咗本地工人嘅飯碗嘅咁。嗱，呢個情況其實係咪都有足夠嘅即係位係保障到本地工人咧？又？ 我覺得咧，就即係如果即日來回咧，呢樣嘢我自己係有一定保留嘅。 嗯， 因為你輸入外勞咧，點解話要按照工資中位數一定唔低過工資中位數啊？其實呢啲都係對輸入外勞一種行政上邊嘅限制。其實由二十幾年前開始設定一個補充勞工計劃嘅時候咧，就都已經有一啲嘅限制，就總言之就唔俾香港啲僱主咧。你可以好容易、好自由地去聘請到香港以外嘅人入嚟，同香港嘅本地工人去直接去競爭，所以佢係設定咗一啲嘅限制嘅，包括工資中位數嘅限制啦。其實呢個即係來回咧，我自己睇咧就如果你全面放開所有嘅輸入嘅外勞都可以自由選擇即日來回，其實就更加令到啲僱主咧係好便利地去到周圍嘅地區咧去請人。咁本地工人嚟講咧，就事實上係多更加直接地面對呢一種嘅咁嘅競爭啦。咁當然啦，如果對於一啲如果整個計劃，第一就會喺現有機制下喺補充勞工計劃下面去傾嘅時候，對於個別嘅項目。譬如話喺邊境嘅附近，好似之前曾經見過一個喺河套區建一個方艙醫院，咁咧就由內地嘅支援嘅隊伍咧就即日喺嗰邊過嚟喺度見完之後翻去。其實呢個咧，我覺得係開放，我哋可以討論嘅，即係點對點個別項目係可以即日來回，我覺得係可以討論嘅。但如果全面放開咧，我自己有保留。 頭先同阿李振強講，佢又講到另一點，就算佢話揾咗一啲嘅外勞嚟到香港咧，可能都係做一啲相對級別低啲嘅職位。咁香港嘅本地嘅工人咧，就做一啲相對可能管理翻一啲高級啲嘅職位。咁嘅時候未必會造成一個競爭咧，係咪有少啲咧？ 我相信呢一個諗法咧，就可能會比較即係天真少少啦。因為本身香港嘅人力結構咧，就有高有低嘅。事實上依家目前現行機制咧，就有好多輸入勞工、輸入外地嘅人才嘅一啲計劃嘅。就依家講開咧，就如果高級少少嘅人才咧，其實有好多計劃喺度輸入啦。每年其實最高峰嘅時候，每年透過嗰啲計劃咧，佢擺喺入境處嘅，譬如一般就業政策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啊、優才專才啊、輸入科技人才計劃啊、非本地畢業生來港工作計劃啊。依家仲有高才通。其实呢一扎咧，就全部都系有啲学历嘅， okay. 或者系有啲工作经验嘅人，所谓高级少少人才。 嗯、 但系一啲低少少嘅技术嘅人才咧，佢嘅人力咧，就喺补充劳工计划入边去输入嘅。 嗯， 所以就你话完全叫香港人去做一啲高啲嘅层次嘅工作咧，当然呢一个努力我觉得 OK 嘅，系政府应该去做嘅、 嗯。 但系现实就系话。有好多嘅最低階層嘅本地工人咧，佢係提升唔到嘅，佢只能夠咧要政府要保留一啲低薪嘅職位。俾本地工人先至解決得到嘅。 Okay, 不過周小松，我想講翻就整體可能都真係有一個嘅人力短缺嘅問題啦。其中譬如商界林建峰都提到話，本港嘅復常步伐咧比其他人慢，關鍵因素咧就係勞動力嚴重短缺咁。另外都有議員，譬如張宇仁咧，都提到話，即係人手不足啦，長遠會削弱香港競爭力。就亦都有指一啲工會代表係將輸入外勞咧呢四個字妖魔化嘅咁。同唔同意呢啲講法話？整體嗰個情況係點睇咧？ 其實我自己就都唔係一刀切去反對啦，就以前即係透過頭先我所講嗰一扎計劃咧，其實都係工會都係唔係話唔同意嘅。只要你有序有監察地去輸入外勞，佢呢啲外勞係香港真係短期內供應唔到嘅，係短缺嘅。入到嚟對香港有幫助，我哋係同意嘅。你至於話依家係咪人手短缺到咁緊張咧？其實我哋應該更加科學地去分析下嗰個情況。目前咧，我哋睇到勞動人口咧，確實係 呢幾年咧一路係減少嘅，但係咧佢減少嘅速度咧係比總人口所減少嘅嗰個比例咧係大嘅，即係換句話講，總人口香港總人口咧係冇少到咁緊要嘅嚇。咁其實就呢個講明咩問題咧？實際上呢啲人力咧，只不過係佢離開咗勞動市場，就唔係意味住啲少嘅勞動力全部都離開咗香港。其實就有好大一部分人咧，係暫時因為疫情嘅關係，暫時離開咗勞動市場。呢、這個點解會離開勞動市場呢？我哋總結佢原因啦。第一個咧，就係佢哋覺得出邊有一部分啦，出邊唔係幾好做啦份工，而且咧係即係佢離開咗勞動市場啊，仲有一啲要照顧家庭啊，咁呢啲原因咧，令到佢暫時離開勞動市場。 Okay, okay. 所以政府係要谷翻佢哋出嚟做嘅，呢啲最重要。 好，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咧係勞聯嘅立法會議員啊，有關於輸入外勞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轉頭再傾。 2023年4月21日，港灯指因意外接驳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至多处停电。 卫生防护中心称，月初起录得103宗严重流感个案，49人死亡。 医管局伦敦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发出过百份有条件聘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苏丹冲突各方停火3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谈到有关于自由党邵家辉昨天在立法会提出的议员议案，就是涉及到加快输入人力补充本港劳动力的一个冇约束力议案，获得大比数通过。当中也提到说这个议案提到的就是促请政府尽快为不同的行业和工种输入人手，容许获批工作签证来到香港的大湾区居民即日往返本港的工作地点和他们的居住地。这个做法你4点会不会可以都填补到而家喺一啲行业唔够嘅人手咧？咁政府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啦，提到话上年第四季嘅本地劳动人口咧系346万，咁啊比起两年前咧系减咗超过10万嘅。睇到话都一啲嘅劳动力嘅短缺啦，咁佢就话会继续去提升本地嘅劳动力升级转型，设法鼓励妇女、年长人士、青年、残疾人士咧系就业嘅，用好一啲潜在嘅劳动力，亦都话面对目前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政府都会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前提之下，容许适度和有规范地增加输入劳工。有关于给一些大湾区的居住者即日往返香港工作这个的建议，孙玉涵局长就说政府会审慎和全面评估建议的可行性和影响。另外都提到今年 年中会展开新一轮的人力资源推算，预计出年第三季完成的。点睇政府呢一个嘅说法咧？关于大湾区一啲住喺大湾区嘅人士即日往返嚟到香港做嘢吓，1872311，一周小姐嘅早晨， 喂， 系周小姐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啊， 系啊，请讲， 庄 ，OK， 庄小姐 ，OK， 好嘅，请讲， 系啦系啦，从事呢个系混凝土行业嘅，吓咁咧就系头先讲咧，即系话香港系人手短缺啦，我系深深体会到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行呢混凝土司机是不够，绝对不足够。他厂房的生产力是有的，但是呢只是可以出到三分一的，就是出货量。原因是因为司机不够。根本呢有车就没有司机，请不到司机。那些司机其实为什么会请不到呢？因为他是需要经过训练，还有呢很多都是年长，介乎退休。有些退休就退休的了。又冇新人入行，咁點解會冇新人入行呢？因為我哋呢行咧係即係好早嘅開，7:30。收工咧就係冇定啦，因為視乎地盤佢嘅落即係落貨嘅情況啦。咁呢個司機其中一種啦。另外我哋自己本身咧都有請技術員啊，甚至乎係維修技工啊，冇技術嘅清潔嘅姐姐都請唔到。地盤問完。都請不到，我哋的門檻很低的了，真的不是後生的，請親都是你的是50多歲，我們都請，剛剛請個清潔的65歲都請， 冇辦法，因為冇人。 頭先你講司機嗰個情況咧，以前咧，即係疫情之前係咪都唔夠啊？定係即係咁以前做開嗰啲司機去咗邊咧？又 有啲退休咯。 我、哦、即係主要都係年紀大退休咁。 退休係啊，退休又冇新人入行，因為我哋揸混凝土司機嗰啲牌係特別啲噶嘛。 嗯。 即係佢哋係應該係要考過一個特別嘅牌噶嘛。咁、你後生嘅，佢根本都唔願意入行啊嘛。太辛苦。 嗯， 佢哋觉得太辛苦。 有啲咩方法吸引咧？但系你觉得，即系人工上面调升有冇机会吸引到新人入行咧？ 人工唔错噶，我哋嗰个清洁嘅清洁嘅同事咧，佢嘅人工如果计埋 O T 咧，系20,000元。 嗯， 清洁， 嗯， 系啊，唔系差噶。我哋咧地盘文员系1-5嘅就而家已经翻到。 嗯嗯 即系你1-5先至可以有个吸引力。去吸引啲人嚟做咯。如果你1-6或者5.5咧，基本系冇人嚟。 O、okay, K， 明白。 吓，因为我哋亦都偏远啊嘛，我哋即系混凝土行业咧，系唔系近民居嘅、 嗯？ 我哋有车系接送同事噶。 明白。好，唔该晒啊，张小姐讲到佢系混凝土行业嘅一啲揸混凝土车嘅司机啊，都短缺啦。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年紀大啦，啲退咗休啦，咁亦都冇新人入行啦，等等咁，各行各業似乎都有類似唔同嘅情況啊！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但係用輸入外勞嘅方法係咪又處理到呢？都講下你嘅睇法。另外都提到話大灣區嘅即係住喺大灣區咁，但係就嚟香港做嘢呢一個嘅方式又可唔可行呢？繼續歡迎大家打嚟電話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一啲嚴重智障人士啦，咁啊講到。部分呢啲嚴重視障人士咧，可能都要用到導管去餵食啦，或者有胃造口等等嘅咁。嗱，咁而家就話咧，呢一類嘅嚴重視障人士咧，如果喺特殊學校畢業之後咧，就只能夠申請咧醫管局轄下嘅小欖醫院視障護養服務，就唔可以入去即係社署資助嘅殘疾人士護理院咁。咁但係就話有另一個情況，如果咧係入咗去殘疾人士護理院之後，先至係有需要做呢個導管餵食或者係胃造口手術嗰一類嘅嚴重智障人士咧，就可以繼續留喺護理院嘅咁。有一啲嘅組織咧都提到話，咁嘅安排咧係似乎有一啲唔妥當嘅情況。立法會議員鄧家威亦都早前咧係向到政府提出一個書面質詢啦，要求檢視相關嘅一啲。機制等等啦，咁嗱，成個情況咧都想了解多啲，請嚟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鄧家彪，可唔可以講下先呢兩類嘅嚴重智障人士？一啲就係本身喺特殊學校畢咗業，先至話想入去即係殘疾人士護理院嘅；一啲就係已經入咗護理院之後，然後佢後來先至需要用導管去進食嘅。通常呢兩類嚴重嘅智障人士本身有啲咩唔同咧？或者呢兩類嘅？人士譬如入唔入呢一个残疾人士护理院个分别系啲咩咧？ 首先咧就啲严重智障其实都系等于严重残疾啦。 嗯， 其实嗰个一般人会觉得个自理能力系比较低噶嘛。 嗯， 咁头先所讲到嗰个情况几时出现咧？就系呢啲佢细个就读一啲即系专系俾严重智障嘅特殊学校。去有啲佢包埋住宿啦，有啲可能屋企个能力各方面配套比较好啦，唔使住宿啦，咁就读书啦。咁差唔多去到毕业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做一个评估啊，评估佢真系作为成人啦，究竟佢需唔需要即系呢啲服务？呢啲咩服务咧？就系话由社会福利处咧提供嘅一啲住宿以及护理嘅服务。 嗯， 又系嗰句，如果佢屋企咧，其实系真系几唔错嘅，譬如话有唔少嘅人可以照顾到佢咧，其实有啲人都未必会即刻做呢啲评估，咁我抱喺屋企住咯。 嗯， 但系因为咧，香港始终嗰个院舍咧，嗰、那个嘅即系数供应咧唔够噶，尤其俾严重嘅智障人士，咁都最少等5年。咁所以咧，又都有唔少人咧，就系、是差唔多毕业啦，咁就去做呢个评估。咁、但系呢个评估咧，就系头先萧乐文你所讲啦，就系咧根据嗰啲家长同我哋讲咧，如果佢系属于严重智障，而佢有一个胃造口，因为通常呢啲小朋友一出世嗰时个身体机能都系差啲噶嘛，咁惊佢唔能够好似一般人咁自动去咀嚼同埋吞咽咧，所以胃造口咧，咁样咧只要嗰个系严重智障，然后再加胃造口咧，其实就唔可以。 揀呢個嘅院舍啦，因為咧就係當作佢係一個十分之嚴重極高護理需要嘅人士啦，所以咧社署嘅院舍就唔啱啦，要佢一定要去小南醫院咯。咁但係現實係咩呢？現實就係我哋留意到好多院舍咧，一個就係譬如我頭先所講殘疾人士院舍咧，甚至安老院舍都係㗎，有啲原本入去冇需要做胃造口，但係因為身體機能衰退啦，就做咗胃造口。咁但係社署或者個院舍都唔會要佢走㗎，因為咧其實今時今日第一胃造口嗰個技術咧，即係用微創手術啫嘛，其實根本對人嘅傷害好細嘅。第二咧就係社署嘅院舍咧已經有足夠護理嘅經驗同埋技術咧，係就算佢唔胃造口咧，其實都可以如常喺院舍生活。咁所以啲家長就質疑啦，點解即係我即係出世申請入院舍之前，我已經有胃造口，又唔俾我去院舍。但係如果我本身冇胃造口，不過即係隨口，因為身體衰退差咗，咁、okay. 就反而可以即係繼續住。咁其實都係有少少即係同即係現實好似不符啦。咁所以就係提出呢個問題。咁佢哋當然個原因就係入住小欖醫院，始終個管理模式係同一個院舍會唔同嘅。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家長有得揀都唔想去即係小欖醫院嘅。 都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如果係用小欖醫院嗰、那個叫智障護養服務啦，同喺院舍嗰個嘅照顧同支援嗰個最大分別係啲咩咧？ 我先讲好现实嘅，全香港得一间医院做呢啲护养就系小榄啦。小榄医院个位置系都几偏远，大家都明噶啦。咁而院舍呢一类级别嘅院舍咧，其实全香港都有十一间。咁所以第一个家长会即刻谂，咁我起码有得拣一啲比较自己近啲嘅咧。第一，第二咧，将院舍佢会。更多是着重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的元素，即當然它會有專職人員，譬如護士啦，甚至有定期到訪的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師，但是呢其實都更着重呢就是社會福利，即是社工的元素。那社工做什麼呢？就是譬如說它會着重那些住在院舍的學員呢，發展它社交的生活啦、康樂啦、運動啦，同埋同社區以及家長的關係，很着重這些。但是始終入到小欖醫院以安全同埋健康为首要嘅，呢、這个元素就会少好，即系唔好话少好多啦，即系唔系呢个做首要嘅元素咯。咁所以其实对一个人，即系佢哋讲咧好现实嘅就系、是，咁我毕业之后入咗小榄咧，就变咗一个病人，然后就望住医院嘅环境咁就终老。咁但其实佢系可能系。除咗係胃造口或者有啲可能要坐輪椅，其實其他方面都得嘅。點解要咁咧？係啊， 所以你覺得係咪而家要即係着手，可能都係一個評級問題咧？頭先你話評咗呢一類嘅嚴重視障人士咧，係叫做極高護理需要嘅。如果有胃造口嘅話，咁所以就要按規矩咧，就要入住頭先講嘅小欖醫院視障護養服務嗰度。係咪喺呢個位置改咧？但另外我又諗一個實際情況，就算院舍而家有一啲都係即係入住開嘅，咁後屘要用導管去進食，咁後屘留咗喺度啦。其實個比例係咪相對低啲咧？即係佢。如果真係開咗呢個門，係俾所有一啲嚴重智障人士又有胃造口嘅，都可以申請喺院舍嗰度住，會唔會實際上面係難支援一個咁大嘅數量咧？又 第一咧，就而家嗰種評估嘅方法咧，係一個好似一個清單咁啊。佢望住嗰個小朋友，佢唔會理會嗰個小朋友各方面，譬如話係咪整體都係身體健康。佢只要一睇到佢係胃造口咧，佢就排除噶啦。咁我就覺得好似好僵化咁樣咯。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佢係嚴重智障，又胃造口，仲加上其他情況都係比較差嘅。咁入小欖醫院，但係佢就真係好即係排除法咁咯。我見到你個胃造口，我就即刻咁。我哋覺得根本唔係與時並進咯，因為可能幾十年前胃造口一個好大嘅手術，但今日已經係一個微創都可以解決得到，咁唔係話真係對人嘅傷害咁大。第二咧就頭先所講，隨住人口老化咧，其實我哋估計根本好多院舍，就算安老院舍都係，根本都會有胃造口嘅院友繼續可以喺嗰度住。咁而我哋了解過，即係同業咧， 其實好多時佢哋都話，只要醫院一開始俾到個好清楚嘅指示咧，基本上都可以照顧到呢一批嘅院友，唔係一個好難嘅事，亦都唔係罕見嘅事。 你覺得如果要調整嗰個叫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評估嘅機制，我見你都有提出到啦，應該要點樣調整呢、這個？ 即係唔好即係好僵化咁排除咗佢咯，即係唔好用一個清單。我一見為重，我即刻唔俾你去院舍，而係可能即係剔走佢。但係咧，就喺整個評估裏面，其實都會有醫生同埋有物理治療師去俾意見嘅。咁、再就住真係嗰個學員身體情況去做一個客觀啲嘅評估咯。第二就係、嗰個評估都有個工作小組或專業小組，就將而家院舍嗰種照顧模式都話俾佢哋聽，或者其實可能佢哋知嘅，但係都係分享俾佢哋聽，大家真係做一個檢討咯。 OK， 不過我見政府就有個回覆嘅，當時你提出質詢嗰陣，佢就話呢個評估工具經過多次嘅測試同評估啦，確立可靠性同埋有效性，亦都得到業界同埋持份者普遍支持，似乎就未必咁容易喐喎，係咪咧？ 我覺得我哋。反映咗先啦，爭取咗先啦，因為我相信呢一批學員其實就喺社會嘅人數上唔多，咁所以話就咁講咧，但可能社署始終都係有好多嘢做，佢未去到，因為我去到用書面質詢咧，佢可能個 priority 根本都未去到做呢一方面嘅檢討。殘疾人士都好多元化嘅，大家都知道有智能嘅，有肢體嘅，有病患嘅，所以我深信其實有空間嘅，不過。未去到呢一個範疇啫，咁啊，希望而家不加啲力啦，可以幫到呢啲殘疾人士。 另外有關於小欖醫院頭先講個智障護養服務咧，我見你都關注到問到即係未來會唔會再加一啲嘅病床啊，或者個輪候時間你自己又點睇咧？ 其實而家輪候時間小欖醫院嗰度就係。好理想嘅，基本上咧，如果真係排嘅話，佢哋嘅俾我哋嘅時間就係唔需要兩個月就可以入住到小欖醫院咯。咁所以琴日我哋搞記者會，有啲記者都問啊，咁係咪其實政府有啲行政嘅諗法啊？即係想啲小朋友盡量去小欖醫院啊咁樣。咁因為排院舍五年，排小欖醫院兩個月。咁但係我諗大家都係用專業嘅角度去睇啦，咁所以都希望政府去盡快即係檢討，我哋都約咗政府㗎啦，咁希望佢可以同嗰班家長有個好嘅溝通啦。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喺度， 唔該曬。 鄧家彪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頭先有關於呢一個嘅智障護養服務病床嗰度咧，政府就話醫管局會適時定期檢討各項醫療服務嘅需求，有冇一啲？嚴重的智障人士的家長都可能面對緊，或者頭先鄧家彪提到的情況咧，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另外輸入外勞方面亦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電話路開放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首个科目是英文科。在石硖尾一间中学市场，考生早上7:00陆续抵达，并先登记确认身份，亦都有考生到场才填写健康申报表。校方在登记处设有体温监测和消毒搓手液。有考生说上个星期确诊，两日之前检测转为阴性，相信戴口罩已经足够防疫，今早到市场之前再做快速测试。亦都有考生说虽然考评局今年没有规定考生做快测，今早亦都提早起身先做。有考生说平日甚少外出，不担心考试之前确诊，亦都理解当局要求考生全程戴口罩的安排。亦有考生话唔习惯全程戴口罩，感觉唔太舒服。美国总统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白宫表示两国元首讨论咗马克龙对中国嘅国事访问，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嘅重要性。两人又重申面对俄罗斯嘅侵略行为，两国会坚定支持乌克兰。 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同拜登都认同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同中国接触的重要性。两人亦都表示会确保国际法在印太地区得到维护。拜登之前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冯德莱恩日前的北京之行，同埋佢哋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同埋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名为星舰的重型运载火箭在德州首次试验发射，火箭升空之后无奈爆炸。虽然星舰在升空之后解体，但是 SpaceX 内部仍然为实现了试飞目标而欢呼。公司方面早前说，只要火箭清脆地飞离发射台，任何结果都标志着成功。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专页形容今次试射是激动人心，团队学到很多知识，下次将在几个月之后进行。SpaceX 的工程师亦都说，今次试射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为公司继续进行其他测试铺平道路。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祝贺 SpaceX 进行了星舰首次综合飞行测试，形容历史上每项伟大成就都需要计算一定程度的风险，风险越大回报越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香港以南海域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元朗和大埔更加录得超过30毫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275点，跌121点，总成交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5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745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88.9，跌2.85毫，李宁59.65毫，升2.25毫。腾讯控股354.2，跌2.8。友邦保險83.05元，跌7毫；紫金礦業13.82元，跌1.8毫；美團140.1元，跌3毫；建設銀行5.3元，跌2仙；中國平安53.5毫，跌1.35毫；比亞迪股份225.4元，跌2.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8，日元134.12，瑞士法郎0.893，加元1.349。人民幣6.878，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97，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28,617点，跌40点。港金報18,76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1.81美元，賣出2,001.96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有线电视大楼。另外，青山公路的扫管忽断，由于爆水管，去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第二期的快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还有沙田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现场没有车龙，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特别小心。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马场，而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和斜村都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科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三月二十号实施，你交了客户同意书未啊？ 未，不交会点噶？ 这个制度令监管机构的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才可以将你的身份证明资料交给证监会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不交同意书就不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的 了。啊，那我即刻复回证券商和银行先。 西姐， 你在哪里啊？瑞文， 我在下面啊。 哇，你呢度有十八层咁高、啊， 我喺度俾嘢勾紧条裤脚啊！ 好，你等等啊！ 吓，唔系要等到星期六啊嘛？ 系啊，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署高空拯救专队，实帮到你。 咁我都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狂风雷暴雨户外活动，又啱你哋噃。 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三，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3年4月21日，港灯指因意外接驳后被电缆引发短路至多处停电。 卫生防护中心称，月初起录得103宗严重流感个案，49人死亡。 医管局伦敦招聘非本地培训医生，发出过百份有条件聘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苏丹冲突各方停火三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新冠疫情期间嘅时间啦，有一啲俾遗体进出内地嘅口岸，包括沙头角口岸咧，就系停止运作嘅一度系，咁所以就导致到有一啲嘅遗体咧，就系滞留咗喺香港嘅咁。嗱，见到有议员都关心到啊，提出口头质询啦，问到一啲嘅遗体滞留同埋运出香港嗰个情况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有立法会议员林素慧，早晨。 早晨，谢乐文。 早晨，林素慧。我见你喺个口头质询咧，就问到呢啲遗体滞留嘅情况，你自己系咪因为都接触到一啲求助，知道嘅情况系点，或者而家所谓呢啲遗体运上内地系遇到啲乜嘢嘅樽颈位咧？ 其实咧，我都接触咗啲个案咧，其实系讲紧有妈妈啦，喺疫情期间因为长期病患离世啦，咁但系因为过去三年几咧封关嘅原因咧，即系妈妈喺内地喺深圳嘅大鹏湾就买咗啲土葬嘅位，咁咧就希望咧就同即系亲人咧就安葬埋一齐嘅，咁但系因为封关嘅原因咧，过往都未能够顺利搵翻上去大鹏湾啦，咁变相咧就个遗体咧就喺殓房啦，或者喺啲殡仪馆咧，就摆咗成三年几个状况嘅。咁所以咧，因为最近月头啦，有清明嘅状况啦，咁啊接收到呢啲求助个案咧，咁所以就向政府当局咧就系去提出呢个口头质询啦，了解翻个状况嘅。咁而家咧个状况就系4月13号开始咧，其实邓局长咧都答咗我嘅喺立法会上面，就讲紧咧就已经咧开翻个关口，但系咧而家就唔系沙头角啦，因为沙头角咧就系装修。 收緊，咁所以開咗一個蓮塘香蓮圍嘅口岸，咁咧就俾一啲嘅靈車可以運翻內地。咁但係而家一個狀況咧，就係講緊咧，因為業界啊都有反映嘅狀況就係咧，因為而家過往咧疫情。三年幾啦，可能有啲零車咧，有啲零件損壞啊等等咧，需要維修咯。咁確實係每一日可以出到車運到上去 available 嘅車咧，只係得三架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團即係積壓咗成300個遺體咧，喺唔同嘅地方咧，確實係需要啲時間去運送嘅。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说零件损坏就即系零车可以运上内地得三架，这个是涉及系咪涉及到牌的问题？因为譬如你在香港，你都见到会有不少的零车噶，唔会得三架咁少噶，即系点解会是咁样嘅？ 因为咧呢、这个都同业界去了解过啦，其实只系有一至两间公司咧系本身喺疫情。之前咧係運一啲先人嘅遺體咧往內地安葬嘅，本身個數量已經係咁少啦、 okay. 再加上疫情期間停用啦，咁啲車就冇運作啦，咁同埋而家其實佢哋咧就話有個限額，就係話咧每日咧只係有三個 quota 運上去呢、这、一個大鵬灣嘅墓園安葬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同政府咧相關部門都了解過，無論咧香港嘅海關或者咧深圳嘅海關咧，其實都冇一個嘅限額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呢一度咧，其實政府都同內地相關嘅墓園了解一下，究竟個限額喺邊度嚟咧？ 即殡仪业界就话有一个每日三个嘅限额、但系政府就冇提呢样嘢嘅。 系政府就话冇嘅，其实系啦，无论系香港海关或者系深圳海关都冇呢个 limitation， 系冇人去限制嘅。咁、如果系可以即系拆除呢个限制，真系冇限额嘅时候，咁呢啲业界嗰三个车系咪每日可以运多一两转呢？咁然之後，即係唔係淨係得三位嘅先人可以去上去安葬，而係多多幾個六個啊，或者幾即係多多七八個啊咁樣咧，咁可以即係增加翻嗰個效率咯。因為其實都好陰功嘅，你諗下你屋企人過咗身，幾年都擺喺即係殮房嗰度，其實你即係個心係好不安。咁因為即係我都好同情呢啲家屬，咁所以即係希望呢一度可以寬鬆啦，政府同內地咧。加強溝通 的，所以其實而家就算4月13日起開咗呢個蓮塘香園圍口岸，係俾一啲嘅送遺體嘅靈車翻內地，都仍然有一啲嘅滯留或者積壓喺度。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唔知嚟自邊度嚟嘅嗰個嘅每日三個嘅名額咁。呢個政府有冇回應過，或者個角色有冇得可以喺中間做啲交涉咧？ 係，咁我都其實有同政府溝通過，希望咧即係佢哋瞭解一下究竟係咪某啲嘅機構、商業機構啊，定係一啲即係墓園嗰度有個限制咯。因為業界話佢哋有困難啦，咁當然我喺當中幫手溝通啦。咁據我所知咧，4月13日開關到上前日嚟講咧，咁係有兩位先人係運咗翻去內地安葬嘅。 即係幾日加埋先得兩個嘅先人， 兩位 咁咪再少啲咯，其實。 是啦，其實仲有200多個，咁但係咧都會見翻個情況就係咧，安葬咧即係問翻相關行業嘅朋友咧，其實都要揀吉日咧同埋吉時嘅，咁所以咧每個月咧都唔係話每一日咧都合適去即係安葬啊，或者進行一啲儀式嘅，咁所以變相咧呢、這個係即係更加係會令到成件事係有困難咯。 因为我见话当局而家估计就积存咗大约300具嘅遗体啦，咁就话根据业界反映，每个月咧只有一半日子系吉日，咁就系适宜殓葬嘅，咁就预计要2-3个月去处理晒。你自己乐唔乐观咧？如果2-3个月处理得晒嘅话？ 其實我對於2-3个月處理得曬係真係非常之有保留，因為我哋計下咧，其實睇翻即係問翻業內人士啦，咁同埋都問翻家屬咧，其實未係冇每個月有一半時間係吉日嘅。因為你睇翻一啲通勝，可能係安葬咧，其實係冇幾多日嘅啫，每個月。咁我睇翻嚟緊3个月，可能得幾日。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夾翻啊，咁你要夾翻先人嗰啲時辰八字嚟講咧，更加嗰個時間咧係有困難嘅。咁所以呢一方面真係要即係夾起上嚟，我諗即係冇多幾個月或者一年半載咧，未必處理得到呢一啲嘅安葬嘅安排啊咁樣嘅。 而家你接觸嗰啲嘅個案有冇話安排到大概預幾時啊可以真係運上去內地嘅？ 因為咧而家真係特別有一個有一位先生咧，其實佢講緊等緊安排，但係未有確實嘅日子嘅。 OK， 即係佢即係都係頭先講啲原因啦，就係因為嗰個嘅名額問題啦，同埋嗰個零車嗰個零件損壞等等有啲限制等等係嘛？ 係啊，未安排到俾佢嘅，係啦。 嗯嗯嗯 ，OK， 好啊。同阿林素慧，你傾到呢個先，講到有關於就係一啲遺體係滯留喺香港嘅情況，頭先都講到唔同嘅原因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立法會回覆林素慧嘅質詢嗰陣咧，就提到話四月十三號起運送遺體嘅靈車咧係已經恢復運作啦。恢復運作之前咧已經做咗兩次嘅演練，現時大約有300具嘅遺體已經向跨境運送遺體公司登記並且等待運送，相信300具嘅遺體可以喺兩三個月內咧係完成處理。有關於呢、這個情況涉及到一啲家屬啦，或者佢哋嘅即係屋企人咧係過咗身而係想運翻去內地嘅，將個遺體呢一、這個嘅滯留嘅情況，1872311，聽日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所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有时当你感到事业发展不顺利，工作做起来怎样都不能够得心应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没有善用自己的优势在合适的环境发挥呢？在《现在发现你的优势》这本书里面，作者指出当下的职场文化过度强调员工的不足和缺点，而甚少关注他们的优点，令人难于各司其职，发挥所长。要逆转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但是怎样找呢？ 作者提到一个方法，试想象当你的一名下属和你请病假，理由是个仔病了，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如果你即时由衷的反应是问候对方儿子的情况，那表示你是善于关心别人的人。如果你立即想到怎样安排同事去填补请假者的工作，这样你大概是善于处理危机的人。我们即时的反应是诚实的，诚实告诉我们我是关心些什么呢？我们关心一件事物不是一定会成为那件事物的专家，但是若然这些前提都不去满足的话，那无论如何也都不会成为你的优势。 去了解自己的即时反应和潜在优势，就不会错误用力在一些我们没办法一展所长的处境。你可能会问，人不是应该要有愚公移山的坚持吗？是的，那是一种态度。但同时我们都要明白，在资源有限的选择取舍之下，更加要花时间和力量去提升自己的强项，发挥自己的优势。当我们过于执着自己的弱点，只会令其他人聚焦于我们的弱点。相反，当我们投入发挥自己的优势，人哋就会用呢个优势嚟标示你同埋记起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现在发现你的优势，作者马库斯·白金汉以及唐纳德·克利夫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公屋的資源濫用公屋的情況，申訴專員公署咧，尋日就宣布展開主動調查，係話審研啊，房委會啦、房署啦同埋房協咧，係打擊濫用公屋資源的工作，包括就話對於租户咧住用的情況嘅監察啦，對於租户入息啦、資產申報的審查等等呢啲程序，都歡迎咧市民喺5月20日或者之前咧係以書面形式咧係提交意見嘅。其中房署就有回應嘅，就話一直係致力係打擊公屋濫用情況，包括就是預防偵察、深入調查、有宣傳教育等等，都會透過日常管理和定期家訪去偵察一些懷疑濫用公屋的個案。有一些數字提到的，他就說上年4月至到今年1月，因為租戶濫用公屋和違反租約相關政策而被收回的單位是已經達到1700個，超過以往3年平均每年大約1300個的，有這個數字。另外房屋局局長何永賢都、提到，就話作為房委會主席，房署團隊會全力配合咧協助申訴專員公署嘅調查。佢又話，房署係一直致力咧係打擊濫用公屋嘅情況啦。又話早前咧已經係展開 主動展開係檢視內部嘅相關工作，提出改善嘅建議，並且安排咧增聘有相關經驗嘅人員咧，希望進一步加強呢個打擊濫用公屋嘅情況嚇。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呢個嘅主動調查，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柯創成，早晨。 早晨啊，施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不如都等大家讲了解一下，即系所谓滥用公屋嘅行为，一般系包括边啲啦，或者你最关注边一啲嘅滥用公屋情况？ 嗱，其实我哋一般咧喺社区，以至乎一路跟进房屋问题咧，我哋睇到其实一般嘅滥用公屋嘅情况咧，分别出现咗一啲，譬如分租啦、丢空啦。一啲嘅非法活動啦，以至乎到一啲係虛報嘅情況嘅。咁呢啲就係一啲叫做我哋過往曾經見到一啲嘅濫用公屋比較多嘅情況啦。咁而房署亦都過往一直都致力咧去打擊濫用公屋嘅。我亦都即係參與其中咧，其實佢都會係有一啲嘅專責隊伍咧去做一啲嘅定期嘅家訪啦、抽查啦，以至乎到咧係深入調查一啲咧係曾經好耐冇任何人，譬如用過水電啊，或者出入嗰度咧都做一啲嘅唔同記錄嘅。咁其實過往係持續都有做嘅。咁經頭先施樂文所講咧，其實上年四月到今年一月咧，其實亦都係主動咁樣咧係回收咗咧係1700多个嘅公屋單位。咁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其實署方嘅同事咧一路咧都係有去跟進呢件事嘅。 但係有冇話睇到近年一啲濫用公屋嘅情況係嚴重咗啦？或者頭先睇到房署有做嘢嘅，有致力打擊嘅，但係嗰個力度或者效果又點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近年我哋自己觀察咧，其實濫用公屋嘅情況咧係存在嘅。咁如果睇到咧，其實亦都有啲唔同嘅原因咧，譬如頭先所講，可能一啲叫做虛報，一啲叫做丟空，咁令到啲公屋資源咧未有合理運用嘅。咁我認為其實房署嘅同事咧，都要繼續咧就持續咧係要主動出擊。除咗靠即係舉報之外咧，我覺得佢哋嗰個工作，包括房協啊、房委啦，都要諗下辦法咧，點樣能夠增強個定期家訪啦。透過地下嗰個嘅保安嘅同事，可以係觀察到嗰個住户嘅出入啦，亦都要主動咧去做一啲嘅抽查。呢啲主動抽查可以透過咧住户咧，佢每年或者每兩年咧一啲入息申報咧，作為一個嘅藍本。咁另外就係都要加強呢個宣傳工作，因為我相信其實嗰個打擊濫用公屋咧嗰個嘅成效咧，亦都好體現到咧，其實署方不論房協或者房署咧，喺宣傳方面咧，能夠加大力度嘅。第二個咧，我都覺得咧，我哋要提升嗰個效率。我自己觀察到，其實我哋現時咧去面對嘅一啲濫用公屋嘅情況咧，去做調查咧，都需要一個頗長嘅時間啊。喺搜證嗰方面，咁我哋係咪嚟緊呢啲行政程序入面，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減省或者係縮短咧？咁令到咧呢啲濫用公屋嘅情況咧，回收單位嘅數字咧係有所改善嘅。 頭先提到其中講咗呢點先，你話即係由市民舉報可能去到成個調查完成啦，都比較長嘅。一般係要去到幾耐咧？或者係咪純粹加人手就可以減短呢個時間？ 我覺得其實過往我哋自己親力接觸咧，其實由市民舉報，以至乎到房協或者房署同事做調查咧，我覺得佢都係需要即係講嚟講去咧，都係要去從搜證角度出發。一般搜證你都知道，其實都唔係話一兩次就可以係即係確定到佢係咪被濫用或者係濫用緊嘅。咁都喺呢個行政程序上面係咪可以叫做再縮短咧？據我所了解咧，其實呢個程序咧，基本上咧佢個觀察咧，可能係幾個月到半年嘅不等。因為都明白其實個搜證嗰度咧係應該我哋要係遇到一個最大嘅困難。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喺個宣傳力度方面要加大咧，我諗我哋要提醒香港市民啦，以至乎到係住緊公屋嘅朋友咧，都知道其實公屋資源咧係非常之珍貴嘅，我哋都唔想見到咧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呢個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宣傳方面咧加大力度之餘咧，就必須要令到大家都一齊舉報，因為其實你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嘅社交媒體以至乎到手機好方便，我哋可能要增加啲嘅舉報渠道啦，譬如係咪喺社交媒體上面可以做一啲叫舉報嘅一啲叫做簡單嘅表格啦，以至乎到我哋以往用開嘅叫濫用公屋嘅舉報嘅郵件咧，各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加強宣傳嘅。 先講頭先話搜證啦，都可能令到成個調查嗰度嘅時間比較長一啲啦。呢度仲可以點樣減咧？係咪純粹加人就可以喺個搜證工作處理到咧？定係根本打擊公屋、打擊濫用公屋嗰個搜證本身就有一定嘅難度嘅咧？ 我諗每一個嘅工作去做搜證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嘅，根本都好難講到話係合理與唔合理。但我覺得呢一個嘅即係縮短時間係可以去公開或者可以開放態度去檢視一下。第二個咧就係搜證嘅方法，因為據我所了解，我哋以往去做啲搜證咧，可能會透過我哋一啲嘅住樓嘅保安員或者啲房屋事務主任。去主動家訪，或者我哋睇下佢嘅水錶啊、電錶啊，以至乎到佢嘅出入記錄。咁但呢啲情況係咪一個參考呢？同埋係咪即係都講明咗？譬如可能一次兩次唔喺度，就係即係會界定咗佢濫用公屋呢？嗱，我諗呢個位我哋要搞清楚，因為始終嗱，去到最後呢，其實住户都佢有個新店㗎嘛。咁我所以認為加人手，我哋加啲有經驗嘅人手去做呢啲搜證呢，係有必要。但係嗰個搜證嘅程序以至乎嘅時間上面咧，我哋要係即係喺一個叫做合情合理嘅方案上面去作出一個平衡咯。 嗯，頭先講到即係而家似乎處理打擊濫用公屋嘅情況，都可能係靠即係舉報啊、宣傳教育啊，另外就係而家嘅附護政策啦。舉報呢一類係咪都相對係被動啲嘅咧？即係除咗話鼓勵人哋啊，你發現有一啲可能濫用公屋嘅情況去舉報咁，即係實際仲有啲乜嘢可以再主動去做多啲嘅咧？作為譬如房署又好，房委會即係房協又好，咁可以點樣再做咧？主動嘅話， 嗱其實咧舉報咧係一個方法嚟嘅，但呢個都唔係唯一一個方法。我覺得其實除咗舉報之外咧，我哋都要請我哋嘅同事，即係不論房協好、房署好嘅同事咧，都需要主動出擊。因為確實佢哋住户咧，佢每年或者每兩年咧，佢要填啲入息申報嘅。咁當中可能我哋面對緊，其實如果嗰啲比較係有啲即係奇怪一啲個案嘅時候咧，我哋係要即係深入調查啦。另外我哋都應該用一個叫抽樣嘅調查咧，去加強呢個抽樣嘅數咧，令到啲濫用公屋情況咧係有所改善嘅。咁第二點咧，我覺得其實亦都要我哋都要委託我哋一啲嘅管理嘅外判管理公司喺嗰個日常。嗰、那個嘅巡查入邊，係咪都可以主動做嗰啲家訪咧？即係定期嗰啲抽查咧？我覺得嗱，呢個係有必要嘅，因為事實上你都明白，其實公屋資源係非常珍貴。我哋而家面對緊咧，我哋輪候拆嘅輪候時間咧，一般家庭都係 5.5 年或以上嘅。咁所以得呢點咧，係只能夠係要加大力度，係不能夠咧係按而家現時呢個指標咧，作為一個叫做即係參考嘅藍本咁樣咯。 我睇翻即係呢一啲報告啦，咁就話其實2022年12月啦，就話當中咧即係公屋租住房屋嘅住户數目咧就80万几日嘅户啊，咁但系话过去四年啦，就话即系2018-19去到2021-22啦，就话房署平均每年审查咧就大约23万份嘅公屋租户嘅入息同埋资产申报表，睇落个比例又唔算系太少嘅，但系喺即系揾出嚟，即系系咪滥用嗰啲嘅公屋嘅户嗰度咧又唔系太多，其实系咪真系好少人滥用公屋，定系可能当中喺个过程之中，就算你有查，但系个程序上面可能有一啲漏洞，揾唔到一啲有问题嘅住户，定系点样咧？ 嗱，其实我相信房署或者房协嘅同事咧，系必定系有一个嘅叫做指定嘅指引咧，去点样能够喺啲个案入边咧，系揾到一啲所讲一啲主动抽查嘅 case 出嚟系嘅。我谂呢个系一定有嘅。咁但系喺个过程入边，系咪我哋都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睇咧，系即系加强啲内部嘅一啲培训啦，令个同事更掌握一啲嘅即係懷疑嘅濫用公屋嘅情況咧，可以作出深入嘅調查。按頭先所講呢個數字咧，其實每一個户去做一啲申報咧，其實都係健全嘅。咁但係反而就係話，大家喺呢方面日後係咪可以都打醒十二分精神，以至乎到內部喺啲培訓入面咧，都加強俾我哋嘅前線同事可以更容易去掌握，或者睇到個個案真係要去做深入調查咧。咁第二點咧，我覺得不論房署或者房協都好咧，我哋喺啲調查過程入面咧，都必须是要一个阳光效应啦，亦、 okay. 都要让我透明度增加啦。 嗯，好，唔该晒，柯尚成同你倾到呢度。柯尚成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外面嘅天气情况，24度，相对湿度91%，仲有一个雷暴警告。